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3言2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欠债还钱本正常，全凭借条一小张。飞来意外条没了，大意债主心里慌。各位看官，有道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可是债主和欠债还钱时要有个仪式，一手交钱一手交借据，可是借据要丢了就砸了锅了，人家欠钱的很有可能不认账不还你钱。哎，临安城如今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当事人叫做洪大军，是个裁缝，平常省吃俭用开了个小裁缝铺，算是小本经营，生活的还不错。他有个好朋友叫刘世杰，是个敢想敢干的主，经营着大买卖，经常下南洋上东北，生意做得很大。前些阵子刘世杰说了要办个大酒楼，跟洪大军借了1000两银子，俩人打了借条，说好多还2个月利息。可是这一天洪大军回到家中，妻子小霞迎出来是花容失色，这怎么回事呢？哎，我说家有人吗？ 老公 啊，我妈死了。 她还没死啊？老公， 你妈没了？ 你妈才没了呢。 那你哭什么呀？ 你们全家都没了。 你哭什么呀？ 家里进贼了。 哎，我说夫人呢、这进呢和贼字之间呀、不用拉那么长音儿，你这一进什么进贼了。 对呀、你看我那金项链、金戒指、金镯子，还有一张1200的借条都被偷了。你听清楚了吗？金项链、金戒指、金镯子，还有一张1200的借条都被偷了。 金项链、金戒指、金镯子无所谓，1200借条也丢了啊。 你是不是傻？这个金项链、金戒指、金镯子加起来也有挺多两的呢。 坏了， 为啥呀？ 你身上剪条丢了？ 丢了。 那怎么办呀？ 咱们这一辈子总共也就才攒了999两， 那怎么给人家借的1000两呢？ 又跟人借了1两，然后一共凑了1000两借给别人的呀。 我连那1两都还不了人家了。哎呀， 对呀， 你是真能编呐，我的夫人呐。 老公啊，你说这个咋办呢？你是家里的顶梁柱，这主意必须得你想，我是想不出来。总之这个钱你说怎么办呢？ 那钱得找刘世杰去呗，他不能不认账吧。 都怪你。 怪我呀。 当初刘世杰跟你借钱说要开个酒楼，我当时就坚决不答应。我说不行，你不能借，这钱一借出去真的就不好说，就回不来了。可是你呢啊，你经不住那个洪大军的软磨硬泡，而且你就是贪小便宜。那个刘世杰说要多给你2个月的利息，你一听这个你才答应的。不是，我也是因为这个才答应的，要不然我才不会把钱借给他呢。都怪你，你看当初就是不同意借，现在可好，借条丢了，如果这1000两找不回来，刘世杰又不认账的话，这个咋办呢？都是你的错，月亮惹的祸。 不是，没事儿，人家哪能不认账啊？人家， 啊， 人家还能不认账啊？ 能。 为什么能？人肯定。 万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他不认账，你怎么办呢？ 我跟你说，夫人，你说话真诙谐，你知道吗？他这个 那叫幽灭。 刘世杰是我铁哥们，绝对干不出这见利忘义的事儿，知道吗？ 咱们走着瞧。 反正先报官吧，反正咱被偷了，对不对？林木头， 哎， 嘿，您来吧， 来了，这好事啊，赊财免灾啊。 我，您要不是捕头啊，我就一铁锨，我拍死你。 你打得过吗？你就敢打？ 这都让人偷了，这还不是坏事？ 哎呀，这是安慰一下你啦。那我该做啥，我还做啥，帮你追回来不就完了吗？对不对？ 这 什么啥事儿啊？你跟我说一说，然后我给你做个记录啊，然后我们好去帮你查案呢。 是，这不我们家让人偷了，你 知道吧？啊，偷了，我知道呀。然后呢？ 丢了金戒指、金项链，还丢什么了，老婆？ 啊，金戒指、金项链、金镯子，还有1000两的欠条。 对，金戒指、金项链、金 镯子， 还有1000两的欠条都丢了，知道吧？ 是啊，都丢了。 夫人。 啊，那个大姐，您别哭啊，没事，我们这个在这儿帮您去找，好不好？别激动啊，身体最重要，回头身体垮了再死个人什么的，对，这特别的不好，不太合适啊，对不 对,、 哎、对 啊？你们家谁做主啊？ 这我做主啊。 啊、哦、你做主啊。 我做主。 哦，你 林木头 啊，你说 我问您点事儿 啊。行，我这就是替我们群众解决问题的。 是 啊， 你问问你。他这个，我这个这不欠条不丢了吗？ 丢了，好啊，不对，丢了，那怎么着？ 他一般他遇见这种事儿来的，你说他这怎么办呢？ 嗯， 您给想个主意。 行，帮你想个主意啊。 哎 呀，智多星林捕头我，帮你想个主意。 他又改智多星了，他又 天灵灵，哎，不对，不能讲迷信啊。那个一休嘎嘎叽嘎叽嘎叽嘎，哎呀，有了，我跟你说。听着，别让人听见了，听见了回头就没戏了。你呀，偷偷的把那个刘世杰给约出来。啊，只要刘世杰当着我们女官差承认他借钱了，这就能当证据。好主意吧？我是不是智多星啊？ 哎， 我有没有用啊？ 你还别说，可以吧？可以。 行，你去办事吧。 哎，夫人，我求求你了，夫人，你这都要死了，是怎么着？ 对啊，这丢了钱就是丢了我的心头肉啊，我的肉啊，肉疼啊， 我的夫人 啊，你到时候想让我成为别人的，别人得干呢。 夫人 啊，你说吧，你有啥事你赶紧说。 你让我说话吗你？ 嗯， 去赶紧请刘世杰去。 为啥？ 刚才人家林捕头说了，人家说给出了主意呢，刘世杰来了，当面他要当着官承认就能成证据了，那1000两银子就能要回来了。 哦，好， 咱就好还人家1两。 行，我知道，懂了，懂了。老公， 哎，回来了。 老公， 刘世杰呢？ 没来。 没来。 嗯。 人呢？ 那个没来，跟你说了，他是这样的， 他没在家 呀、啊。不是，你听我说嘛，你别着急呀、啊。就是刘世杰他主动提起借钱这事儿来了、 啊。是。 刘世杰说他正要去东北和东北一个大批货商谈生意，说他30天一个月之后就回家，到家之后就把借款连本带利一块给还了。 那、啊、这不挺好？ 对啊，就因为我听他这么一说，我就没让他来家，就这么回事儿。你明白了吗？ 哦， 老公，我觉得你这次还真没看走眼，我觉得这朋友还行， 可 交。 这么说，这，哎呀，这我 对吧？ 踏实。 哎呦，林捕头，你怎么跟这儿呢？ 林捕头，废话，人林捕头过来探案的。 对，我是过来探案的。我跟你说呀，有一句话你们俩有没有听说过呢？ 什么话呢？ 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哦。知人知面不知心哦，所以啊，这钱呢可不一定要得回来哦。我告诉你啊，你们家失窃的事儿刚发生，他都还不知道呢。过不了几天啊，你再问他，他可能就不是这个话了。信不信啊？听不听我的？你要不相信的话，等着瞧。 各位看官，这林捕头把话搁在这儿是扬长而去。可是把洪振军两口子摆这儿了，俩人心里犯嘀咕，这刘世杰会反悔耍赖吗？这小霞说，要不你过几天再试试，叫上林捕头暗中跟着证明。洪振军说行，可到底是谁说的准成呢？您啊，接着往下听。哎呀，我说你们这刘老爷还没在呢，这个 我们老爷还没回来呢，啊，您稍安勿躁，稍安勿躁， 哎呀，这怎么不来？你这么着得了，那我先走了，你回头告诉他啊。哎，世杰回来了， 哎呦，这不是洪大哥吧？什么事儿？您说， 刘老弟，我这个思来想去，他这个。我多收你俩月利息不合适， 没事， 要不这样 说好了的吗？ 你把本金 也成。哎呦，您看这从我借您那天到现在，什么吧，这10个月了，是吧？当时说的是，比如要是借10个月呢，我给您12个月的利息。啊，您现在宽宏大量，说这俩月算了，就是10个月，那也行，没问题。那您算算吧。借您这2000块钱，然后还您2000，再加上10个月的利息，一共多少钱？不就完了吗？ 兄弟， 怎么了？ 你不是开玩笑的吗？ 啊，开什么玩笑？那哥，您算一下吧。2两银子，然后本金还给您2两，10个月的利息多少钱？一共给您不就完了吗？ 你等会儿，嗯，你借多少银子？ 2两银子呀， 200两 啊， 200两， 多少钱？ 你借的是1000两啊， 您家有1000两银子吗？我就借您1000两。 我们家没1000两啊。 啊， 不是，完了，有999两。 然后呢， 我是跟别人借了1两，凑了1000两借给你的。 你觉得说的是人话吗？ 我也觉得我说的不是人话， 但 是确实是这么回事 儿。也就你这倒霉娘们能编出这样的谎言来，你说给谁能信呢？ 不是， 就200两银子吗？ 这 我还借200，你说1000。 不是 借钱，您甭说1000，你说借我跟您借了10000都行。 我 证据呢？证据拿出证据，咱们当场给钱，一手交钱，一手还我借据，行不行？ 他说你 回去， 洪大军，我那天怎么跟你说的呀？啊，我说呀，你还记得我说的话吗？啊，老洪， 你说他就有点不承认，知人知面不知心。 对呀，他那天不说是因为那天他还不知道你被偷的事儿。他今天之所以这么说，那是因为他已经知道你被偷的事儿了。我说的没错吧？嗯， 是 我的那个天儿啊、 哎、完了，你怎么让他出来了、 哎、你这个老不死的，我说你认错了朋友，你不信，我给你说，当初让你别把钱借给他，你就是要把钱借给他，你借给他之后就会要不回来，你看看现在就是要不回来了、 啊、这干啥玩意儿呢，这是 啊， 大哥，我，哎，虎， 谁？ 小虎， 哎，虎 来了， 哎哎， 王虎吗？ 哎， 我嫂子又搁这干啥玩意儿？呜呜喧喧的。 哎，我是虎，正好你来太好了。 说啥事？ 上个月 啊， 咱们一块儿吃饭，还有那谁刘瑞杰， 还有他，我知道。 对，饭桌上刘瑞杰提借钱的事儿， 借钱的事儿， 刘瑞杰跟我借钱， 还说你倍儿仗义。借你钱了， 没错， 有这事儿不？借了你一千，他管你借一千两银子，说上做大买卖去、 哎， 开大酒楼， 哎， 然后夸你，你就借给他了，然后他夸你倍儿仗义， 哎， 是这事不？ 哎， 啊，咋了？ 他，你得，我告诉你说，虎兄弟，你得给我作证， 作啥证啊？ 你作证，他跟我借这钱了， 啊，那可不借钱了吗？但我没见着钱啊，我就听他那么说来着。他倒是 就 说， 但是我借他了。 他说你借给他了，他也是这么说的。 对， 他说借了， 你得给我作证。 作啥证啊？ 跟我走。 啥就跟你走啊？啥事儿啊？ 他不给钱了，他不承认了。 他不承认管你借一千两银子 啊？ 拿证据啊？ 证，没证据啊。 咋没证据呢？当时他酒桌写的那借条吗？ 让人偷了。 哦，证据没了 啊？ 没事，红哥不说这儿吗？ 啊， 你事儿就我事儿，这证没有那个物证，还有人证呢，我就是人证啊。那有人作证，这官司是不是就能打？ 那当然了， 对不对？ 有人证就行了。你这 认识你找的谁？就那衙门里那衙门叫啥？ 林捕头。 对对对，姓林，你找他去，也只找他，我给你作证， 准成啊？ 没问题，我 绝对准成啊！ 你先回家吧，到时候找我去。我不是刘世杰那样的人，我准给你作证， 准成就行啊！ 准作证， 就这么走、 嗯。我走了，走了，走了。 哎，这可真是峰回路转。第二天上午，洪德军就向王虎家走去，要约好王虎去告刘世杰。去之前他觉得有必要跟王虎打声招呼，可是王虎怎么也不开门。洪德军一急，一连敲了个没完。第三天说话的却是王虎的老婆。王虎老婆抱歉地说，王虎酒后爱吹牛，所以他昨天作证的承诺不算数了。洪德军早就听说王虎是个妻管严，一定是王虎回家之后跟老婆说了作证的事儿。他老婆怕惹麻烦，才阻止他作证的，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洪大军干脆在家里边喝起了闷酒，喝着喝着，他的脑海当中突然冒出了一个奇怪的念头：刘世杰会不会就是盗借条的贼呢？洪大军越想越觉得刘世杰就是那个贼，然后拿起一把刀就要去找刘世杰算账。洪大军刚走到门口，到他们家办案的林捕头叫他去衙门，说偷借条的贼已经落网了。刚才还非常生气的洪德军一下子这气就全没了。他忙到了衙门，洪德军看到刘世杰正坐在一张椅子上，一个贼眉鼠眼的小伙子双手背靠蹲在地上。 不害怕，大军来了。来了 啊！ 你可别生气，老嚷嚷。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啊？ 你说， 我跟你说啊，你看你先消消气，你先别那么气那么粗啊！ 我能不生气吗？我说， 不就是借条被偷了吗？ 对， 我一开始我不知道，啊，我这人呐，你前两天准琢磨着，我是怎么不是人，怎么坑你钱，是不是？ 可不吗？ 我这不是那人啊。我打外地回来呀，我正打算找你去呢，然后我见着一人，这人是谁呢？就是这人， 就是靠这儿这人，蹲这儿这人， 就这小子， 就这贼， 嗯， 他是贼啊， 嗯、 他是贼，臭贼，知道吧？ 嗯，臭贼。 对，他说什么呀？ 他说 他三天前， 嗯， 入室偷了借条，上面就写着这个，哎，这个，我欠你1200银子。 对呀、啊， 哎，他说什么呢？ 嗯， 他偷回来了，你手里没证据了 啊？ 他想卖我100两。 哟， 哎。卖我100两了，他不信，怕我不信呢，他还拿出来了，然后说，上写着那个如何如何如之何，就是当年呐，我写借条的时候写的那词儿。哎，我当时我就想，我说我不买这借条行不行啊？ 嗯， 我不就知道你手里没有，不就完了吗？ 对呀、啊， 对不对？ 嗯， 我干嘛还花100两银子买呀、 啊？是啊， 他说了。他说你要不买他可以再卖给你。哎，说你到时候呢，哎，这个还的可就不止这个钱了。哎，你说说这种人两头坑，咱是不是应该把他绳之以法？ 他太应该把他绳之绳 对对吧对吧对对对 啊， 啊，所以我就琢磨怎么着呀， 嗯， 我把这几头买了， 嗯， 买完了我再一手交钱一手交借条，如果把他给逮着。 嗯， 哎，为什么呀？ 为什么 你不了解我吧？ 我不了解你。 打小学武 啊、哦、对， 我打小 习武之人嘛。 对，蹦擦擦蹦擦擦不且练的 哦，跳舞 不是哪个舞啊？ 武术。 对，打小武练武术啊、 嗯、 通背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头拳都会。 你是样样精通。 那可不，我一人对付两三个老太太不成问题。 对，我告诉你，老太太我一人能揍67个。 不是两三个那个老这老两三个小伙子不成问题。 小伙子跟这老这这不挨 老厉害的那小伙子知道吗？不成问题。哎，然后我琢磨着呀，哎，我怎么让他诚心买借条？ 嗯， 我怎么让诚心买借条？我得把这事闹大了，让你嚷嚷出去，说我死乞白赖不还钱，他就知道了我真心实意要买。我就带着钱上山上跟他一交易，拿着借条三拳两脚我就把他弄到这儿来了，这不靠这儿了吗？明白了吗？ 哎呀，我说兄弟呀， 我要不找你去，你要不堵着门口骂街，你不往出嚷嚷，他能相信我诚心实意买吗？ 有道理， 对不对？ 有道理。 你他原来写这有道理吧？这下午啊我就还钱，贼也逮着了。我呀借的您1200，我还您1200两银子。那1200啊是您的本金，那200两啊我跟您商量商量啊。 啊， 您要不把我那嫂子给休了得了。 他老哭啊。各位看官，这就是坏事逢好人，要不然红的军准是吃哑巴亏啊。于是红的军忙回家跟小霞说，他可没离婚啊，为了表达谢意，两口子决定只收本金不收利息。第二天上午，洪大军又从捕头那里拿回了贼还没来得及出手的全部失窃物品。正所谓飞来横祸欠条眉，马上就要吃哑亏，信守诺言有智慧，将计就计巧擒贼。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信仰》，杨国文文艺作词，孟文豪作曲，平安于月月演唱。 梦想有多长？希望就会在前方，不懈追求与向往，就是人民富裕与安康。 信仰有多高，忠诚就会更昂扬，美好蓝图与梦想就是祖国繁荣与富强，民族的希望